呢一次同大家讲个故仔叫做《苦命的孩子》。小水系一个苦命的孩子，啱啱出世冇几耐，佢妈就死咗啦。喺佢两岁嗰时，佢爸就娶咗个后妈。佢个后妈系非常之阴险同埋有心机嘅女人，喺人哋面前就对小水非常之好，背后就经常唔俾饭佢食。小水非常之懂事，小小年纪就学识咗睇佢后妈嘅面色。有时候佢妈都会偷偷咁问佢：小水啊，你后妈对你好唔好啊？每次小水都系沉默一阵，都系点点头。佢唔可以讲真话，因为佢日日都同佢后妈一齐住。如果俾个后妈知道咗，就变本加厉咁收拾佢噶啦。转眼之间，小水就要上小学啦。有阵时佢后妈就坏咗个小朋友，坏人之后嘅后妈睇佢嘅眼神渐渐咁变咗凶厉咗啦，对佢嘅态度就更加之恶劣啦。小水见到都非常之害怕，经常走到佢妈个坟前边喊咗好耐，一直咁哀求告：阿妈，你带埋我走啦！经常喊下喊下，小水就喺嗰度瞓着咗啦。夜色降临嘅时候，小水嘅爸就揾到小水啦，然后将小水抱回家里。点知小水嗰晚之后就病咗啦。小水病咗之后，一直都佢后妈照顾佢嘅，每日早中晚喺度喂药，一次都冇错过。但系小水嘅烧都系唔见消退，而且越嚟越严重。小水啊！佢后妈喊住咁叫，声音凄厉，一副真情流动的样子。有阵时，小水爸就行过嚟拍一拍佢膊头，喺度唉声叹气咁讲：唔好难过啦，你个肚里边仲有个细路，我睇下小水好似快唔得啦，仲系送医院啦。送医院要好多钱噶，一系将我肚里边嘅细路打咗佢，咁就唔使使咁多钱啦，小水就可以睇病啦。有阵时啊，小水爸就发嬲啦：你讲乜嘢啊？你肚里边嘅细路唔通唔系命嚟嘅吗？佢后妈揞住嘴喺度喊，佢就只能唉声叹气咁。小水最终都系冇送到医院里边。到咗第五日，小水死咗啦，眼睛未睁，好似有啲不甘心咁。小水下葬嗰日落住大雨，黑漆漆嘅乌云压得好低好低，泪声一声接住一声，喺啲喊泪声之中，最不安嘅就系小水后妈啦。佢非常之激动，喊到几乎想晕咗过去咁，所以佢就提前咗翻屋企啦。五个月之后，小水嘅后妈生咗一个男孩，男孩眉宇之间竟然同小水十分之相似，所以所有人都非常之高兴。唯有啊，小水嘅后妈面色非常之惨白。自从有咗个孩子，小水嘅后妈好似就俾人落咗诅咒咁，日日都不得安宁。这个小路睇咗十分之差，经常不是病就是肚痛的了，不是喊就是闹，每日安宁。农村人非常相信鬼神，小水后妈都不例外。她抱着孩子去隔离村看个有名的神婆，神婆看看她孩子，她微微一睁，什么都没说，就挥挥手讲到：你回去啦，这个小路我看不好的了。 点解呀？ 小水后妈十分之焦急，你半夜将个细路抱到去井口，你就知道点解噶啦。神婆讲完，眯埋双眼，好似好攰嘅样子。小水嘅后妈非常之疑惑，但系都系走咗啦。半夜佢真系抱住个细路嚟到井边，通过月色，小水嘅后妈喺个井里边就见到两个细路，一个喺佢怀里，另一个紧紧咁贴住佢后背。小水后妈大吃一惊，手都冇抱稳，个细路就跌咗落井里边。佢后妈好似癫咗一样喺度大叫，村里边啲人都俾佢吵醒咗啦，纷纷过来帮助小水后妈嚟捞个细路。细路虽然被捞咗上嚟，但系早已冇咗气啦。有阵时小水后妈好似癫咗咁，见到个细路就吓到尖叫咁，嘴里边就啱啱沉沉咁叫道： 小水，虽然系我害死你，但系你报复就报复我啦。点解要杀我个仔啊？ 村里边嘅人听到，都以为系佢受到精神打击，都系唔信佢讲嘅嘢。 自此之后，小叔嘅后妈都喺度疯疯癫癫咁